香港大灵异，主持陈云、夏植。 香港大灵异 第六集。 咁今日我哋就请到呢、這个英俊潇洒嘅灵异大师， 多咗一个人喎、啊。今日 系啦，咁你自我介绍下。 咁啊，叫 Gabriel 啊。咁誒嗰日就係見到佢哋嘅招募，我覺得好，即係冇諗過上到嚟，但係最尾竟然嗰兩個故仔可以俾人選到，我覺得好多謝大家。 我發現咧，阿 Gabriel 原來同我係同鄉嚟嘅喎。 係啊，係啊， 我哋細個都係住大埔嘅，係啊。 即係 有冇啲咩共同回憶？ 頭先先同佢講起話梅樹坑啊嘛，即係呢個好經典啦，喺香港，我覺得靈異故事嚟講，梅樹坑又係。所以頭先都有同佢分享到一個以前在那邊遇到的靈異事件，這個都可以 share 一下、就是、因為以前呢你知道大埔人通常就很喜歡踩單車、除了踩去海濱呢都一定會踩進去梅樹坑那邊，雖然那裡不准踩單車、我就記得有一晚深夜的時候呢又是整班人踩進去、但那時候我們呢還在說喂裡面會不會撞到東西，但我們沒想過會撞東西，因為我覺得哪有這麼容易、誰知道一入到梅樹坑去到那間鬼屋那裡呢，突然之間，我其中一個朋友就嘩了聲出嚟，跟住我哋擰翻轉頭問咩事啦。佢話點解部車重咗嘅？佢一講完呢句，佢後面個胎即刻啪一聲， 哇！爆胎， 爆咗， 係咪戒到嘢咋？ 係咯。 我唔敢講啦，但係你要想像下，本身個胎冇事，而且係即刻可以嗰下完全將佢個胎整爆，其實都要好大力。 即係可能有啲嘢重咗喺佢後面。 係啦，跟住佢一， 主要係肥喎。 跟住我哋嗰陣時全部。全部望實曬，停低曬，跟住其中一個 friend 就好冷靜咁講走，跟住我哋又即刻乜嘢都唔敢再講，擰翻轉頭出翻大路先，係啊，就係、是、咁。 其實大埔真係好多，或者大埔一帶都真係好多鬼故嘅喎。我聽過話有一個唔知乜嘢，唔知邊度嘅別墅啊，又係一啲著名鬼屋嚟噶嘛。跟住另外我以前 圓圓 圓圓啊， 圓圓圓人 都唔知喎， 應該係嗰個。 同埋我之前有聽過另一個搭722咧，經大學同埋赤泥坪入大埔嗰度咧，又係好似嘅喎。佢話嗰個人揸電單車，咁嗰個女朋友就坐喺佢後邊咁。去到赤泥坪嗰度咧，突然間架車重咗喎。咁佢望一望咧，哇！佢覺得見到有嘢坐咗喺後邊咯，即係佢同佢女朋友中間多咗嚿嘢咯。係啊，咁跟住佢過咗去赤泥坪就入大埔嗰陣。架車輕翻咁就冇嘢啦，咁樣咯。 搭下順風車嘅，唔使太咩嘅。 試下新車啊， 接唔到的士。 係啊，接唔到。 係啊，係啊。 咁講翻 Gabriel， 你帶嚟嗰個故仔係喺邊度發生嘅？就唔喺大埔喎。 係咯，都唔喺香港，其實喺杭州，我都可以話係我人生唯一一次幾強烈嘅感應咯，即係同嗰個世界啲嘢。係咯，咁就。即係嗰個時候咧，其實可以講翻係發生咗咩事咧，就係嗰陣時係唔知道大家如果可能有接觸下佛教，知道佛教有樣嘢叫水陸法會啦。總之係總之係佢水陸意思其實係請水陸嗰啲亡靈嚟參加法會，超度佢哋，所以就搞通常要搞幾日幾夜。咁嗰陣時候我媽咪就做功德主，喺發心喺杭州一間寺院度搞一場咁嘅法會啦。咁我又跟埋參加，但嗰陣時去咧係自助，覺得啊嗰間寺院個風景都幾靚。 你同你媽咪信嗰個宗教係咪有啲唔同啊？ 係，因為佢係信顯宗啦，即係我哋中國大部分，譬如你話淨土啊、禪宗咁樣。但我自己本身係真言宗嘅信徒，即係日本嗰啲密宗啦。但係我覺得嗰陣時候就係志在參觀下， 係啊， 食下齋咁樣上山。但係嗰陣時我都冇諗過發生啲咩事，因為我從細咧都係啲冇乜感應嘅人。 冇乜感同嗰個世界 嘅。係啊，即係啲人成日都話可能邊個地方好陰，但係我覺得又佢好似冇乜感覺咁樣啦。咁 OK， 入翻正題就係嗰陣時去杭州個寺院嗰度啦，頭嗰幾晚都冇事。咁去到唔知第三四晚夜晚咧，佢有一個環節就係要請一啲古往今來歷史上面一啲可能唔同職業、唔同身份嘅人，譬如可能皇帝佢都夠膽請嘅，即係一啲古代嗰啲話咩雄視天下嘅帝王。當然佢冇講名話，譬如要請唐太宗上嚟，佢冇講嘅。但係佢只係話，譬如有人請一啲帝王或者請一啲將軍啊，甚至商人佢都有請啦，農民佢有請啦，同埋佢有請 農工商， 係啊，總之請神。同埋佢有請一樣就係、是。 因為我哋都知道，我哋中國古代都幾多美人噶，同埋我哋中國古代啲美人全部都係好坎坷噶嘛，好短命，好坎坷，所以佢又要請埋嗰啲人上嚟，係啊，請埋。咁嗰個事情就發生喺呢個環節上面。嗰陣時坐喺個法成個佛堂嗰度啦，我坐最後，因為我唔係俾錢搞嗰個，其實我係參加，所以我坐最後啦。 同埋你唔係信嗰個 宗教。係咯係咯，一嚟書好多嘢，我就係喺隔離睇。咁咁啱佢請到一啲話古代一啲美人嘅時候咧，就開始覺得點解好似越嚟越凍咁樣嘅。但係一開頭我都當冇事發生，因為你知道嗰陣時其實係大概三月左右，同埋喺山上面，咁你三月嘅杭州咁一定係凍，唔似香港嘛開始暖。但係越到後屘就越唔對路，就係話嗰種凍唔係普通咁樣有風吹入嚟，而係你係覺得成個人係寒嘅，係發自心裡面震咗出嚟，好似有嘢隔離望實你定唔知點咁樣。咁我為咗鎮定自己，我就覺得你有啲嘢注意一下會好啲嘢。咁我咪打，我咪跟住阿法師去念緊啲咩，我咪跟住望住個法本咯。 即本身你係唔念嘅。 本身冇，我本身係好好懶散嘅一個狀態嚟嘅，係係不斷咁望嚟望去。 係。咁啊，突然間就好認真啦。 乜事都冇發生，係打開本嘢望啊。唔知一望嘅時候睇到啲經文咧，就中嚟了添，係點咧？因為我跟，因為阿法師都係用國語嚟念嘅，咁我係跟到佢噶嘛。跟住一留意啲文字嘅時候咧，點知後面突然之間開始出現一啲女人嘅聲，幾把左右啦。嗰啲聲係聽到你身旁，點樣比喻咧？就好似可能你哋以前細個試過拎啲叉咧，捽嗰只瓷碟咧，即係啲餐盤嗰啲， 依 係依嗰種聲，係好肉酸嗰種聲，但係佢就係用嗰個聲調嚟。發出嗰啲聲音， 持續噶喎， 仲要我後屘佢哋講， 後屘有人喺附近食嘢咋？ 我希望係啊，大荒山野嶺喺入面食咩？仲要全部都係竹樹嚟食，食竹葉咁樣。但係總之就係不斷開始出現啦呢啲聲。但係後屘仲留意到咧，因為其實佢哋應該係講緊自己佢哋家鄉啲方言，但係我 suppose 都係中文嚟嘅，但係大部分我聽唔明。但係聽到有啲字咧，其實佢係跟緊嗰個法本嚟讀咯，佢係跟緊個法本嚟讀，即係有啲字點到你可能同廣東話似或者同國語似，你係知道跟到。 啲譯音啦，特別。 咁聽到佢哋其實原來係跟緊嚟讀嘅時候咧，其實個心係定咗好多，因為你覺得起碼就算佢幾恐怖都係，但係嗰刻佢哋嚟係跟阿法師嘅帶領，咁嗰下其實係定咗好多。但即使定咗咧，嗰把聲都繼續喺度，都係繼續有持續，所以嗰下我更加知道唔關心唔心理狀況。 刮碟聲繼續。 係啊，即係如果你心理狀況，你話你唔驚，你咪冇事咯。但係即係即使到你放鬆咗嘅時候，佢都係繼續咁持續。到佢嗰個環節，即係唔請你啦，你搞掂咗啦，請其他人啦，佢哋又冇咗啦。冇咗把聲。 咦，頭先你提到係話係到四大美人嗰個環節先有呢？ 好多美人，佢唔單止四大美人，佢係總之好多。 一班美人，係一班美人，好有福咯。 唉，咁你要俾？ 我覺得係你打開本嘢，跟住有個人後邊咁樣裝，跟住跟住讀咁樣啊嘛。 好似細個讀書冇帶書啊嘛，冇帶書借睇下，唔想俾老師鬧咁樣。 係。但係你聞唔聞到佢哋嗰啲香氣嘅美人嗰啲？ 嗰下冇，但係都係到後屘，因為你法會佢哋始終要燒一啲紙錢啊，或者紙馬紙人咁樣嘅時候，咁佢喺空地燒啦，唔會喺佛堂裡面燒啦。咁喺空地燒嘅時候，佢正常你應該係聞到啲燈味啊嘛。就算你嗰啲唔係啲咩 chemicals 嗰啲嘢，係啦，你都係有啲糯味啊嘛。但係我反而係聞到有啲香味咯。 係咪香水啊？胭脂水粉？ 咁唔知啊，但係總之你係聞落去，個人係覺得舒服嘅。舒服，咁係咯，似係佢哋一啲信號咁。嗰下我都覺得幾神奇咯，係咯，幾神奇。 突然間好感人，我覺得呢個故事， 即係雖然有啲浪漫，我覺得 雖然好似 唔好浪漫啦，即係唔好同呢啲嘢發生浪漫。 雖然好似好陌生又唔知點樣，但係原來佢就算佢係另一個世界嘅人，原來同我個發心或者我個願望都係好相似嘅。 同埋話曬都睇過嗰本書嘛，都係一個姻緣嚟嘅，即係即係你。係咯，你跟住睇埋嗰本書， 同埋都好勤力喎，佢哋都好有心啦，即係跟住嚟讀啦，即係可能係有啲嘢想佛陀幫佢。 同埋我覺得呢個係唔出奇，因為可能大家睇翻 歷史都知道，其實無論是古代，即無論中國或者外國，即以前所謂的妓呢樣嘢，靚女即通常都即好多時候會變咗妓，係變咗做名妓。但係名妓通常其實佢哋啲文，即佢哋嗰啲文化水平一定係好高噶嘛。即所以你古代文人先會不斷同佢哋唱和，所以我覺得你佢哋會睇。其實不出奇咯，我覺得反而是正常，因為他們全部不單止識字，即係好多寫詩很厲害啊，即係可以跟男人鬥噶嘛，所以其實是合理成件事。 係喎，嗰啲係才女，再加有啲即係日本嗰啲藝 係啊，即係總之你唔可能就咁靠靚嘢，你一定要好多訓練。 即 係 又有腦又要美貌，哇！你又好啦，同呢啲人有機會識。其實 我想問， 遲咗成幾百年啊！遲咗成幾百年。 可能你嗰時有啲緣分，可能你嗰時係嗰當時嘅名人才子。你會唔會係帝王嚟嘅以前？ 希望係，我希望將來都係。 我飲啖水先。其實我想問一下呢啲水陸法會，我自己冇去過咧，係啲乜嘢嚟嘅？同埋我有冇聽過好似佢咩古今中外都會？都會到， 因為其實佢同平即係平時我哋香，其實水陸法會係我諗係香港，其實我見有時可能你打開《温暖人間》一啲佛教雜誌，好多時都有提，不過可能大家會少接觸到，因為佢唔同一般法會就係、是、一般法會可能係嗰一日啦，最多係，而請嘅可能都係你，譬如可能你有親人過咗身，譬如爺爺嫲嫲咁樣，通常就係請自己身邊嘅人嗰啲。亡靈去超度，但係水陸法會即係頭先我提到就係佢話水陸啊嘛，其實佢意思就係一切喺水上面或者陸上面死去嘅人，以前冇空啦，以前唔會有飛機啦，所以佢係得水陸啦，要請曬佢哋上嚟，所以佢搞咁耐就係咁嘅原因，而且呢個亦都可以話係即係喺漢傳佛教嚟講，佢哋覺得係最大功德嘅一個法會咯，因為你個即係可能個規模嚟講係最大，你連你以前啲。皇帝你都要請埋過嚟， 係啦，即係需要喺山上面搞，即係唔係香港，即係就算你媽咪同埋你係香港人都係要翻大陸先搞到。 係啊，其實香港都會有地方搞到，但係可能咁啱就係屋企人同嗰邊啲出家人有嗰個 有 聯繫，所以會去嗰度。同埋佢嗰度個環境都幾舒服，就係真係成座山都係竹樹，冇其他樹。即係 海拔好高嗰啲， 其實唔高嘅，其實可能仲矮過香港嗰啲山添，可能二三百米咁樣。 明白。 但係總之成座山都係竹林咁樣，好舒服。 幾厲害！即係其實佢無分時間空間都將成個地方淨化一次咁解㗎咯喎。 嗯嗯。 哇，係一個殊勝嘅法會。 係。同埋佢裡面其實好多嘢都會，即係如果有啲人可能聽完之後有。咁嘅好奇心去留意，可能揾到佢哋啲法本嚟睇嘅話，你會發覺雖然係顯宗啦，水陸法會啲嘢係，但係佢裡面都有包含咗好多密宗嗰啲嘢。因為就我自己參加嚟睇嘅話，佢裡面會有好多手印啊，或者咒語有關嘢。而其實呢啲嘢係通常係比較偏向密宗啊嘛。因為你顯宗其實好少講到話點樣要結手印咁樣。所以呢方面你都係睇到，即係我覺得先唔好話嗰啲亡靈超唔超度到，但係我覺得你就住一個文化民族嘅角度去留意呢啲嘢都睇得幾有趣。 即係大開眼界喺嗰度。咁你喺杭州度見唔見到其他內地人喺度參加呢個水陸？ 如果是、即普通不是出家人普通信眾，其實主要都是我家和家裡的朋友、但是師傅全部都是大陸人、所以都 都是算是見到多少大陸人、即你會覺得跟香港那種出家那種文化又很不同、因為可能其實如果你香港可能是大家的其實基本的生活需求都很滿足到，即衣食住行都有、所以其實大家很多時候出家是真的一個人，可能真的想發心去學佛或者傳佛法才會去出家，但你在大陸你就是見到他們依然是那種以前即以前中國沒有飯吃的那種，就是出不到家，不是你找不到食啊，窮啊，出家，因為出家你一定有三餐 確保溫飽、 如果一個不小心你成就高的話，即係你見大陸有啲乜林子嗰啲主持，直情連跑車都揸到啦。所以其實係啊，即係係啊，朱元璋以前都係食即係亂啦、窮啦、冇飯食，咁佢咪要出家。其實大陸好多都係咁，而且我認識到有啲師傅仔仲細過我，佢哋出家都係因為佢哋係孤兒，但係佢哋啲叔伯兄弟係好功利，就覺得我係唔養你啊，你點啊？ 咁我咪擁你出家咯，咁咪 好坎坷喎都，即係非自己嘅願。 係啊，但係兩體，我覺得即係其實你真係喺香，即係喺大陸，你啲慈善咁落後。仲係好唔穩定嘅時候，其實你反而自願係可以 fulfill 到呢個嘢嘅。即係如果佢唔出街嘅話，其實佢真係做乞衣咩？所以覺得其實都怪唔到佢哋嘅。 同埋當中可能有啲人真係即係去喺一個地方留得耐咗，可能會真係信嗰樣嘢。 係係，有啲都係可能會係咁。 係啦，即係感染。 嗯，即係因為一啲生活嘅基本需要，如果因為咁樣結到個善緣，都可以係好事嚟嘅。 係 啊，係啦。 所以我覺得都其實係。點知可能佢呢一輩終於有啲人又係以後一啲好偉大嘅出家人，所以我覺得我唔會話呢啲完全係功利嘅嘢，係咯。總之我會覺得係，雖然我知啊，我哋老師成日唔中意講呢啲文化差異，但呢個係真係冇得講佢，因為係呢個好難講到佢。係。 其實講到呢個問題，仲有好多見聞想問下 Gabriel， 不如下節翻嚟再講好唔好啊？ 好啊。